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2集《买卖二》。马车上，沈妙一直陷入沉思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金哲和谷雨怕打扰他的思绪，一直没有说话。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沈妙今日来做的是什么生意，明明是当铺，却也不知道当的是什么东西。不过沈妙不说的事情，两个丫鬟也不会多嘴。却是路过了一处的时候，谷雨笑着说道， 前面就是广福斋了，许久未出门，不如让奴婢去买些广福斋的点心。 广福斋的点心向来抢手，眼下还未到人群最拥挤的时候，买一买也无妨。虽然沈妙自己不大喜欢吃，罗雪燕和沈秋却喜欢。沈妙点了点头，你去吧。谷雨便跳下马车，自己先去了广福斋。莫青几个围着马车，他们几个护卫生的人高马大，有些惹眼，一时间路过的人都要看两眼。沈妙掀开帘子，本想透透气，却被一个人吸引住了目光。那人大约也是方从广福斋出来，手中还拎着一包点心，目光恰好在空中与沈妙对上，忍不住也是微微一怔。正是裴郎。沈妙已经许久未去广文堂了，他既不想博什么才女的名声，也不想凭这个考取功名，这些日子忙着自己的事，倒是忘记了还有这么一遭。他看着裴郎，突然笑了笑，在马车上冲他点了点头。裴郎一时间有些愕然，事实上沈妙是他的学生，明琦还是很看重尊师重道的品格的，谢景行那样出格的不算，但凡是学生，对待自己的先生总是要客客气气的。可是沈妙方才那点头给了裴郎一种错觉，仿佛他还要仰视沈妙，沈妙还要高他一头似的。还没来得及等他反应，沈妙已经放下帘子，马车上的莫晴几个注意到他的目光，都是有些警惕地看着他。裴郎顿在原地，这般无理的举动，如他这样骨子里傲气的人，本来就应当是会生气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除了心中有些哭笑不得以外，竟是一点别的情绪也生不出来。大约是沈妙这些日子表现出来的强势，让他觉得若是沈妙规规矩矩地同那些学生一样向他卖乖，他也会不习惯的。摇了摇头，裴郎只得走了。感觉到马车外那道注视的目光离去，沈妙垂眸看向自己的袖口。对于裴郎，他的感情很复杂。他恨裴郎当初在傅修仪对待婉瑜和傅明之事上的无动于衷，可也知道裴郎只是在做一个他认为的忠君之人。前生恩怨已了，既然今生还有用得着裴郎的地方，他就不该在此事上纠结，只是心中究竟有些不舒服罢了。这么想着的时候，谷雨已经买完点心回来了。待回到沈府，天色还不算晚，沈秋也住西院，沈妙打算去给沈秋送些点心，方走到大堂，恰好遇见任婉云扶着沈清走了出来。任婉云看着沈妙的目光像是含着刀子，沈清的眼神更是怨毒无比，就连谷雨和金哲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，双双的将沈妙护在身后。 吴姐这些日子倒是不曾去给老夫人请过安。 任婉云却是提起了另一茬， 莫非打算做不孝子孙？ 沈妙扫了他一眼，任婉云如今就像是一条疯狗，逮着谁咬谁，一边忌惮沈信和罗雪燕，一边又不甘心沈清白白吃了亏，只能做些不痛不痒的小动作。可是沈妙毕竟不是下大的，名声他倒是一点都不惧怕。他微微一笑的看了看沈清，二婶如今还有心力来管我的事情，也不怕大姐姐伤了心。 皇后娘娘的赐婚可是来得及，下个月便要入王府了，二婶也得教教大姐姐一些事情才是，毕竟嫁的不是寻常门户，可是亲王府啊。说罢，沈妙便头也不回地带着惊蛰和谷雨走远了。沈婉云气得浑身发抖，这些日子她越是生气就越是觉得脑子很乱，就连沈贵越发的宠爱那个万姨娘都没空理会。万姨娘生的沈东陵也一改往日的娇弱无依闭门不出的形象，时不时给沈贵做些吃食，有了沈清的衬托越发显得乖巧。他和那个万姨娘一起将沈贵哄得服服帖帖，沈婉云和沈清反倒是一日不如一日。而这一切皆是因为沈妙而起，否则以沈婉云的手段，当初被他治得拂晓坐地的万姨娘哪里还会有今日这般嚣张的时候。 娘， 身边的沈清拉了拉他的手，这些日子他受尽冷眼，从前嚣张浮躁的性子收敛了许多，他眼中的怨毒不减，磨着牙说道， 别担心，忍一忍，等我进了亲王府，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让玉亲王对沈妙出手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 因着沈清已经有了身子，皇后娘娘的赐婚就定在下月，免得时候久了不好收场。这么短的时间又是圣旨，沈婉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清往火坑里跳。 青儿也莫怕， 沈婉云说道， 你哥哥很快就回来了，元儿最聪明，等他回来后必然也能想法子让那小贱人身败名裂。 沈元也会赶回来参加沈清的亲事。沈婉云的目光闪了闪，如今他是孤立无援，若非还有沈元柏照着他的话讨好老夫人，只怕那个老妇也不会帮他。沈妙回到西园，意外地看到沈秋正在院子中等他，瞧他回来，沈秋才松了一口气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番，问道， 怎么去了这么久，还以为出什么事了。 天子脚下朗朗白日，谁要是动手谁就是傻。沈妙将点心递给他，那回来的时候买的给你。沈秋一愣，有些感动地接了过来。这次回来沈妙对他的态度转变的让他尤为惊喜。爹和娘怎么不在？ 刚回京同僚应酬。 沈秋上下左右看了一眼道， 妹妹你今日不在，这几日爹和二叔三叔有些冲突，刚老夫人还将爹狠狠训斥了一通。 爹和二叔三叔起冲突？沈秋看了看沈妙的神色，想了想才道， 妹妹你也知道，之前因为祠堂的事，爹娘对二叔三叔有些不满，自然不怎么搭理他们，老夫人大约是急了也才训斥了爹。 说到此处，沈秋面上忍不住流露出不平之色。 老夫人这心长得也太偏了，爹有什么错？二叔三叔在府里本就没照顾好你，我都生气，更别说爹了。 沈秋没有叫祖母，而是老夫人，显然对沈老夫人也是颇有微词。说完这句话，沈秋又忍不住看了一眼沈妙的脸色。沈妙这些年到底是被沈老夫人养大的，从前每次回来见她也是对沈老夫人恭敬得很。沈秋一时冲动说了这些话，心中有些拿不准沈妙会不会反感。只见沈妙淡漠地说道，亲疏有别，到底流的不是自己的血，自然有所偏袒。沈秋似乎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同盟而高兴。 没错，爹是看在祖父的份上孝敬他，这么多年做的也实在是够多的了，竟然骂爹不孝。 骂爹可不只因为二叔三叔的事，怕还有这一回爹未曾将陛下赏赐的银子交出来也有关。沈老夫人爱财如命，这一次沈信因为心中怒急将赏赐自个儿留下，加之沈妙也没有提出要将银子送过去， 时间久了，沈老夫人自然是坐不住了，厚着脸皮来找茬了。 可真是…… 沈秋似是想说什么，又觉得在妹妹面前这样说不好，忍耐下来说道， 那又怎么样，爹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。 没错，所以他骂由他骂就是了，只要面子上过得去，不去理他，他也翻不出什么花样。只是爹性子过于固执，有些事情面上还是要多忍让，时机一到自然有出气的机会。沈秋觉得沈妙这一话说得有些奇怪，却又隐隐地猜到了些什么。他笑道， 一年不见，妹妹的性子倒是强势了许多。 沈妙不置可否，见沈秋已经打开纸包，捡了一块个头大的点心扔到嘴里嚼了几下，说道， 定京城的点心就是好吃，我们在西北大漠哪有这么精致的东西啊。 沈妙安静地看着他吃东西片刻后，轻轻开口问道，大哥对忠义怎么看？ 忠义？ 沈秋头也不回地说道， 自然是精忠报国，铁血杀外敌，扬威天下，当国家栋梁。 罢了，又问沈妙， 妹妹问这个做什么？ 没什么。沈妙摇了摇头轻声道，你吃吧。沈妙的眸中深处却有黯然闪过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